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漫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83回，姐弟二人回到府中，已是日落时分。午后在禅房中小寐片刻，略略养了养精神，谢之镇的气色好看了许多，使丫鬟们摆饭自往屏风后换衣裳。饶是这种时候，谢之芳也不肯消停，隔着屏风絮絮叨叨念个没完，一会儿问他身上有没有不适之处，要不要请个郎中来瞧瞧，一会儿又问他想不想吃街头吴三家的酸汤馄饨。谢之真换了身家常的衣裳出来，藕荷色的衫子上滚了一层细细的白边，裙子也是白色的，长发松松挽起，只在鬓间插了一只剔透无瑕的碧玉簪，耳边坠下的流苏在半空中摇曳着，说不出的雅致和秀美。谢之芳眼尖，瞧见他领口处印着一枚深红色的吻痕，浑身的血液噼里啪啦燃烧起来，既觉愧疚，又忍不住回想起昨夜的旖旎荒唐，下意识地捂了捂鼻子，生怕在众多的下仆面前出丑。二人相对而坐，桌上琳琅满目，摆满了精致的菜肴。谢之芳殷勤地将姐姐爱吃的菜一一夹至她面前的碗里，不多时堆成一座小山，又为她剥虾、剔鱼刺，弄得满手油汪汪的，眼睛一直紧张地观察着他的反应。姐姐略一皱眉，他就诚惶诚恐，他微微点头，他便兴高采烈，折腾了半晌，自己一口饭都没来得及用。谢之真实在看不下去，亲手盛了一碗春笋老鸭汤递到他手里。谢之芳如获至宝，狼吞虎咽，两三口便喝了个精光，赞道： 姐姐这汤香醇鲜美，实在是天上少有，地上难寻。 包着金边的象牙柱在白瓷做的汤碗上轻敲了两下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谢之真斜了他一眼，那意思很明白了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谢之芳立刻乖觉地住了口，闷头大吃起来。用过晚膳，二人回了房，煎上一壶清茶，并退左右。房间里安静下来，只有灯花逼布之声偶尔响起，更添寂静。谢之芳不知道他要说什么，做得无比规矩，腰杆挺得笔直，只等姐姐发话。便是与蛮夷斗智斗勇，与小人勾心斗角时，他也从未像现在这般紧张过。一道滚热的茶水倒入面前的琉璃盏，一片澄澈的绿色蒸腾出袅袅白烟。谢之真缓缓开了口，第一句话便令谢之芳羞愧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床底下那座地牢你是什么时候建的？一张俊脸顿时涨红，谢之芳不自在地挠了挠头，老老实实地回答道： 是在我买下这座宅子后命人秘密建造的。 他偷偷去他脸色，磕磕绊绊地开始解释： 本门没打算用上，只是用来发发痴梦，若不是昨夜喝多了酒，加上姐姐又要休弃我，一时气昏了头，便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也不敢对姐姐做出那种事。 谢之真沉默片刻，问道：若是下回咱们之间再生出什么误会，你还要像昨晚那般待我吗？谢之芳连忙将头摇成了波浪鼓，如芒刺在背，坐也坐不住了，行云流水般挪到他脚边跪下，赌咒发誓道： 我已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，若是再做出此类混账事，不必姐姐发话，我自己去跳河跳江，再不碍姐姐的眼。 一只玉手轻轻堵住他的唇， 谢志真无奈叹息，目光中充满了不赞同。谢之芳心里甜甜的，就是紧握住他的手，低声说出自己心中所想。 姐姐，真正试过一次，才知道我不过是个怂货草包，无法忍受姐姐离开，又不能面对你憎恶的眼神。若是真囚禁了姐姐，过不了三五天，姐姐还没怎么样，我便先把自己给逼死了。 这样的下下策，治标不治本，留得住人，总也留不住心。他发现自己亦没有想象中那么心狠手辣，更加确切地说，如果对手是姐姐，他永远都下不了重手。伤他一分，自己必定遭受十倍百倍的反噬，他掉一滴眼泪便足够自己做十年的噩梦。谢之真听出他所说并非虚言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前几日他也当局者迷，对弟弟的真心和甜言蜜语产生怀疑，而今理智回笼，这才看清楚他的心其实始终都记在他一人身上。见姐姐没有推开自己，谢之芳壮着胆子俯下身去，贴着她柔嫩的手心蹭来蹭去，轻轻道： 姐姐还没告诉我，昨晚为何生我的气，又为何气到写和离书呢？ 谢之真这阵子对她的冷淡，明眼人都看在眼里，若不是为了裴景山之故，又是为了何事呢？年酸吃醋的话，对于谢之真而言，说出口万分艰难。他紧张的心跳加快，尝试了几次，方才泄露天机。 我听说你去了天香楼，以为你是去做那种肮脏事，后来问你，你又撒谎骗我，所以才。 这番话迎来的是漫长的沉默。脚边跪着的谢之芳仿佛凝固成一尊雕像，一动不动，就连呼吸都停滞下来。握着他手腕的大手尤其僵硬，掌心却慢慢窜起火苗，烧得他浑身滚烫。谢之真羞赧至极，本能地想要挣脱他，却哪里挣得开。他拿不准弟弟是喜欢还是厌恶，紧张的声线直颤。 阿唐，你先松开我，疼。 谢之芳腾的一声从地上跳起，大声叫道： 姐姐因为我逛青楼生气，气到休了我，难不成姐姐在意我，在问我吃醋？ 他高兴得发了狂，问一句蹦一下，越蹦越高，嗓门也越来越大，震得谢之真耳膜嗡嗡作响。 小声些，你冷静点儿。 谢之真臊得玉脸通红，忙不迭地去拽他。 你让我怎么冷静？ 谢之芳傻笑不停，因着不敢相信自己方才听到的话，更不敢相信推测出的结论，轻轻捧住姐姐的脸求证道： 姐姐，你能不能说清楚些，你这会生气到底是在气我不学无术不走正路，还是在气我羞花问柳朝三暮四？ 他这话问得难得含蓄，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声量压低，眸色狂热，说到底不过是向他讨一句话，如今是依旧拿他当弟弟管教，还是将他看作夫君，生出了小儿女的贪嗔痴妄了呢？他知道姐姐脸皮薄，若能间接给出回应，也足够他喜出望外，百病全消了。孰料谢之真闭了闭眼睛，脸上的红云一路爬至耳朵，竟然给出了一个颇为直白的回答： 阿唐，在我心里，你早就不只是弟弟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